我有听过一个朋友的故事，他是在升旗典礼的时候，偏尴尬。 哎、欸，我有一次肚子，他是怎样？ 他是因为早上吃麦当劳早餐，点了一杯红茶，结果在早上升旗的时候就肚子特别痛，而且那个教官又在旁边看，有没有？就很凶的那种教官，你动一动就动不动啊，搞什么东西啊？那种。然后就是，然后那天校长又讲特别久，他肚子整个冷到不行，然后最后直接就拉出来了。然后重点是他回家的时候马上跟他妈说要转鞋， 转鞋吗？ 转鞋。然后你知道他妈怎么说服他吗？ 怎样？ 他妈说，如果你现在就这样直接转学了，你以后就会被记得是一个拉屎在裤子上的同学。然后转学， 他妈也是蛮英明的。 对，然后他就觉得，好像对哦，那我就再撑一下吧，等大家淡淡忘掉。 是国小吗？ 没有，他在国中了。 哦，国中哦。 可是好像后来好像那天他本来拉完屎就回家，然后隔天同学们好像就是老师有特别交代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同学昨天拉屎在裤子上，大家不要怎么样讲。 老师的白目。 然后大家就尴尬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啊，因为他在招会到一半就走了、啊， 而且他就算不转学也会记得啊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班上之前有个人拉在裤子上， 是没错啦。” 这样反而变得更， 但是就是你可以跟同学慢慢淡化掉。但是如果你直接转了，就是你的记忆就是永远在拉屎那一刻、 哦。我们班上有一个就是因为大便盖在裤子上而转学的人，会多一个称号的。 对啊，这个称号就是你洗不掉啦。可是那你可能之后，哎、欸，那个篮球比赛得第一名，哎、欸，就变成拉屎在裤上，而且篮球得第一名的同学，那不是更好吗？ 你说 对不对？ 负面消除到正面的称号， 对，你的称号一直增加。 你知道那隔壁那个阿成，他虽然拉着裤子上，他在篮球比赛得第一名。 是新关卡，